B 两队各凭一人对对手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牵制。相较之下，硬扛攻势的牵制效果肯定比起躲避攻势要来得好。毕竟硬扛也不是一味挨，在和对方直接纠结中也是保持着攻击性的，对方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反压制过去。而躲避是处于被动地位，对目标的粘度可就相当低了，对方大可以不理会你这个四处流窜的分子进行转火。但问题是，眼下用这种方式牵制的角色是君莫笑。散人君莫笑拥有远程攻击手段，再加上那骤然提速的技能移动手段，他的每一次走位都不得不让 A 队选手小心戒备。这种全面的威胁是其他职业所不具备的，以至于 A 队现在是黄少天和周泽楷两位顶尖大神联手对其进行压制。有职业的特殊性存在，再加上叶修的老辣，这两位顶尖大神联手竟然一时间都收服不住。孙翔进行的牵制呢，是在拿命在换呢。可是叶修这边呢，迈着步子甩出一堆灰去，几乎毫发无伤就拉走了 A 队两大火力。这样下去，孙翔的牵制还有何意义？等于是送上去让 B 队的人打。 掩护！ 于文州喊了一声，黄少天的夜雨生凡立即撤剑归位，护在了索克萨尔左右。周泽楷也跟着就变换了节奏，一枪穿云，移动大幅度加多。一个神枪手不和对手保持距离，竟然是在和君莫笑拉近距离，显然是要给予更多的火力压制，必要时更可能直接贴身使用枪体术来纠缠。索克萨尔开始吟唱，看起来是要不顾一切地完成这次法术，黄少天的夜雨生凡都被拿来当盾牌用了。叶修无法再去打断，有黄少天守株待兔，再有周泽楷的强逼，强去打断肯定会被这二人彻底钳住。 A 队这一变是将陷阱就明晃晃地摆在叶修面前，跳不跳看起来都将是大麻烦。只是 A 队这一下三个角色都围着叶修的君莫笑转了， B 队足足闲出了两个人，苏沐橙和楚云秀，本场在共同承担远程策应的角色。一看叶修那边伸出两难境地，两人连忙朝这边转火。沐浴成风一步跨前，正踩在风城烟雨身前，甩出格林机枪，一边疯狂地倾泻子弹，一边掩护着身后风城烟雨的吟唱。沐浴成风的子弹飞至，黄少天的操作再惊人，也不可能凭剑技将所有的子弹消下。可是子弹若从此飞过，只要命中一颗就将打断索克萨尔的施法。于是夜雨生凡以极其强硬的姿态骑士般的护卫在了索克萨尔身前，能解决的子弹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用身体去挡。噗噗噗噗，夜雨生凡身上连串的血花看起来极其悲壮，不过格林机枪毕竟也是个低阶技能，夜雨生凡挡盾的场面是悲壮，血花也够灿烂，可真实的伤害实在不值得恭维，比起继续这个咒术依然值得。但是被子弹接连命中的夜雨生凡也不可能再被完美的控制住，子弹命中身体的僵直低微却终归是存在的，这样的连续命中，微小的僵直连续拼装，角色不可能再流程动作。于是风城烟雨的法术就卡在夜雨生凡最难控制的一瞬，一道雷电贯穿飞出。 糟糕， 心里咯噔一下，那不是黄少天的风格，他是要直接嚷出声来。风城烟雨躲在沐雨成风身后，突一出手就是这样的时机，这样的技能怎么挡？已经没法挡。雷电贯穿从夜雨生凡被连续射中露出的那微乎其微的一个破绽准备飞过，索克萨尔正在吟唱的咒术只能被终止。 A 队的计划看起来并没有得逞，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孙翔的一叶知秋却突然一下子就突破了压制， 没有人支援的韩文清顿时完全无法继续压制孙祥。当然不是这样，韩文清的攻击也不是一昧的只图自己痛快，他也会呼应支援策应，让攻势更加完美。但是苏楚二人却在刚刚一瞬间抽离了他们的支援，本就是在团队攻击一叶知秋瞬间出现漏洞，孙祥准确的把握，一举从漏洞中挣脱。是苏楚二人的疏忽？显然不是，这又是一次选择，打断术士咒法还是继续掩护的选择，两人没有个性一路，因为他们清楚那样两端都无法达成需要的效果，于是最终两人选择了先行打断术士施法，毕竟术士的控制对场面会引起至关重要的影响。于是咒术施法被打断了，孙祥却也挣脱了压制，他没有如人们想象的立即开始朝韩文清的大目孤烟反击，反倒在挣脱后进行了退缩，在韩文清主动上来想要再抢回主动权时迂回避过，竟是向苏沐橙和楚云秀两人的角色发起了冲杀，这二人的角色无疑是非常不利近战身肉搏的。可是两人此时若是被逼走位拉距离，B 队的攻击阵势可就被打乱了， A 队环环相扣，在无数的细节上做足了文章，竟将 B 队的每个人都逼到了很难做出选择的艰难处境。怎么办？再艰难却也需要瞬间做出判断，决断力也是成为顶尖选手很重要的素质之一。沐雨乘风，炮口抬起，轰上，他没有躲，而是对冲来的一叶知秋发起了正面攻击，而楚云秀的风城烟雨却是拉开了距离，两位女选手做出了躲与不躲中的第三种选择，一人躲，一人不躲，看似中庸的选择，却可以在不失战备的情况下放开一人进行施压，让阵势不要被一叶知秋冲得太破碎。很聪明很大胆的选择，角色的分工也很准确，但是两人却忽略了选手本身。当一叶知秋迎面猛冲过来，苏沐橙连忙操作着沐雨乘风架起炮口轰上时，埋藏在他心底里的却是不情愿，因为那是一叶知秋。虽然只是一个角色，可对苏沐橙来说却意味着太多东西。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竟然要和这个角色枪炮相见，他明白自己需要有一个职业的态度，但是态度并不代表心情。苏沐橙的心情很复杂，导致这一次的操作不够精准纯粹，一叶知秋没有受到多大的挑战，生猛地冲到了眼前。楚云秀一惊，这和他们预期的情况可不一样，他还没有做好接下来攻击支援的准备，失误了。苏沐橙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误，想补救也无机会，一叶知秋杀到身边，飘落着点点星光，好像粉碎的星辰。这是苏沐橙、孙祥都注意到了视角内的异象，这绝非他们两人的角色能产生的效果。这时天空旋风急坠，王不留行扫把旋风挥舞着他的灭绝星辰。